点当，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七号星期四，骚动音乐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黄昏六点三十分嘅。 系啦，咁啊，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啊，咁啊，留意住呢个天气嘅状况啦。 紧要啦， 有一样嘢系好重要，系大家要喺呢个小时喺我哋今日骚动音乐系留意住嘅。 过去呢几日你有留意我哋节目，我哋都有预告过啦。呢个我哋 骚动音乐啊， 系一个现场迷你音乐会咧。之前又舉行咗啦，啱啱星期一已經聽咗第一集啦。 係， 咁嚟緊我哋亦都會有呢一個新嘅場次，就會拍攝，咁啊公開招募緊現場嘅觀眾嘅。 係啦，將會喺呢一個9月14日同9月15日咧，分別有兩場嘅演出嘅。 今日星期四，9月7日咧，我哋就正如我哋早幾日所講，將會公開招募9月14日，即係下星期四。嘅現場觀眾嘅，好啦，咁啊招募，咁當然你會問啦， 有咩單位先？ 單位先咧，俾你聽多一次啊！ 科成，我有個好消息啊！ 咩好消息啊？ 騷動音樂加碼， 加碼又點啫？上次我有個朋友啊話冇得嚟睇，好唔開心咯。 所以我有第二個好消息，今次公開招募現場觀眾啊！ 哇，咁究竟係幾時同埋有咩嘉賓先？ 9月14日将会有 Yumi 中游美、细猫、Win Win、Sika 同埋 Six， 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啦。 系啦，呢、這个9月14日嘅阵容列表啱啱讲咗啦， 已经听得出系一个非常之跳动嘅一个演出啦，会因为即系好多一啲会跳唱嘅一啲单位咧都系嚟到嘅。 重点嚟啦，想参加点呢？而家开始你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咁就留低你嘅姓名啦，同埋联络电话，咁啊留低就知我哋有妹妹帮我哋接电话啦，咁啊会尽快 mark 咗大家嘅姓名同埋你哋嘅联络方法先，咁稍后时间咧，我哋就会联络翻你，就会问你一个好核心嘅问题，都会影响到究竟啊最后有边啲朋友有机会嚟到咧，因为我哋一路都讲紧啦，即系个诚意啊， 好紧要噶， 系啦，所以你要准备定咧。一打嚟留言 contact 之后咧，你都仲有时间，你可以再谂 一谂先。 系啦，我哋再有专人联络翻你咧，就会问你。首先第一，你希望9月14日星期四嗰日嘅咁多个即系表演单位，你最想睇嘅系边一个咧？ 系。 第二就系你有几中意佢咧？系啦，嗱，呢个好阔嘅，点样表达你好中意佢有好多种方法。咁呢个就系、是。冇啦，就系、是、你发挥 你要发挥你嘅创意啦，你要发挥睇下你即系有几热爱呢一啲嘅演出单位啦。咁啊，所以打入嚟咧，先唔使心急嘅，先留低咗你嘅姓名同你嘅电话。咁啊，稍后时间咧，我哋有专人联络咧，去慢慢去听翻你谂得。最有創意嘅一個答案。 究竟個專人係邊個咧？都好大機會都係講緊嘢嗰啲人。 係啦，可能係波城或者賓城。 係啦，重複一次啊！9月14日，我哋騷動音樂嘅現場迷你音樂會嘅招募咧，表演單位重複一次有 Yumi 啦、細貓啦、Win Win 啦、Sika 啦。同埋 six 嘅，咁所以你而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留个联络方法，咁 mark 低咗之后就之后你就谂一谂，究竟你最想睇嘅边一个，同埋你有几中意佢，我哋之后就会联络你噶啦，咁可以喺我哋节目时段打嚟18723888啦，咁我哋睇下接到几多个就一路接住 咁啊会喺今日节目时间里面就会 update 下大家，即系我哋仲系咪节目紧啦？点话？咦，差唔多啦，咁啊可能就留翻下一次，即系听日啦。 系，所以快啲答嚟啦！ 18723888，如果你有兴趣嚟现场睇下，支持一下你心爱嘅表演单位，就唔好犹豫啊！ 系，戴翻个头盔先，唔系先到先得嘅， 唔系先到先得嘅， 诚意就要答够嘅。 系啦，呢个亦都系最希望可以做得到，咁所以大家可以摄高枕头 谂一谂，系 啦，但系可以打嚟即系留个名先，18723888，等你哋吓。 系，咁啊，亦都咧就系、是。提提大家啦，今日我哋六点钟咧，亦都将会有嘉宾访问啦。今日我哋会出现喺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就系 Yuki 罗旭仪啊。咁啊，带嚟佢嘅最新排台作品《完璧》啦。咁啊，一首非常之日系嘅作品啦。喺访问当中，亦都即系会同佢讲到一啲即系点解会开始玩音乐啦、夹 band 嘅一啲历程啦。同埋我发现咧，Yuki 啊，一样嘢同我同波成系几共通嘅，就系、是、大家都系好喜欢。动漫发 哦系啊，佢仲劲我哋啊！ 佢系动漫发烧友嚟嘅，兼且佢系会写埋古仔嘅。 系啊，会写轻 小说系啦， 系好中意嘅。 所以即系一阵间咧就会听到Yuki 罗旭仪嘅访问啦。亦都有一样嘢咧，嗰日咧其实同阿 Yuki 讲起咧，我发现原来我同阿波成认识咗咁耐咧，我都冇乜特别问过你嘅，就系因为嗰日我哋访问嘅时候就讲起即系关于一啲动漫类型啊，自己中意边一堆边一种风格嘅动漫，即系一啲黄道热血啲啊，定系啲邪道烧脑啊嗰啲嘅类型咧？我发现我系原来冇问过波成嘅。 我嗱以前就即系一定系黄道噶啦，细个嘅时候， 即系嗰啲系咪讲紧 Jump 嘅三巨柱，即系呢个海贼王啊， 系 呢个嘅呢个火影忍者啊，龙珠啊呢啲啦，系嘛？ 龙珠我真系一般嘅， 龙珠你反而 咁耐以嚟都嗱。嗰、那個有得解嘅原因係我接觸嘅時候咧，我已經大個咗啦。喺我大學嘅時候接觸，細個嘅時候冇機會接觸，因為電視有播啦。嗰陣時屋企唔俾咁夜睇啦，同埋嗰陣時係佢嗰個級別係 M 字噶《龍珠》，即係佢 即係要有 未去到 PG， 未去到 PG， 但係成年人觀看嘅，因為佢深夜播，因為始終有暴力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嗰陣時我冇機會睇嘅。咁然後到我大個咗睇，已經係講緊大學。其實去到大學呢個時間點睇咧？你諗下我讀大学嘅时候系零九开始嗰段时间，咁 哇好老啊， 系啦嗰段时间嚟嘅，谂下十几年前，虽然讲十几年前零九年，但系佢嚟龙珠出嘅时候已经隔咗好长 好耐咯。 因为我觉得好多好得意嘅，有啲嘅作品佢劲嘅位咧，就系、是。你而家睇翻，可能你未必，你用而家嘅思维去睇咧， 你会觉得好似好普通咁样。 但喺佢推出嘅嗰阵时咧，佢可以系好劲嘅。 系 咁，龙珠就系因为佢嗰阵时推出嘅时候好劲啦，亦都系一个好成功嘅例子。于是乎就有好多人会 模仿啊， 或者会学习啊咁。咁所以好同类型嘅嘢喺我嘅童年嘅时候，可能已经有机会接触啦，就是、哦，一个进化，跟住打一个大佬，进化打一个大佬咁样。 系。 咁所以去到我大学接触龙珠嘅时候。你已经感觉唔到佢嗰、那个， 即系会觉得，佢咪又系咁。 你知道佢好出名，你知道嗰啲嘢系好受欢迎，知道啲角色边个打边个。不过对于内容，你话系咪真系好吸引呢？我会觉得系佢前面真系比较 trivial《西游记》嗰部分。 反而 悟空细个仲有条尾喺度嗰阵，因为起初龙珠我冇记错，即系啲即 系都系 传说，就真系 奇幻感觉。 其实系想似紧《西游记》嗰种嘅， 有金刚棒噶嘛， 嗰啲噶嘛， 有筋斗云。 跟住后屘慢慢再推进，就变咗另外一个走向啦。咁、所以佢前期如果睇翻啲最早期啲动画咧，我系几中意嗰 part， 因为嗰 part 你最估唔到，同埋对于。自己認知嘅龍珠係有少少唔同， 反而因為我係最唔中意睇過，我咧我以前細個睇龍珠，我永遠 skip 咗啊！悟空細個咧，直接一睇就係呢個天下第一武道大會嗰一 part 開始睇，我同你啱啱調翻轉，所以。咁但系即系喺呢一方面嚟讲，你即系应该系你以前细个嘅时候，你都系睇黄道 多嘅， 慢多啦， 林立俊啊，足球小将。咁但系大个咗之后，你 你就会开始唔系太中意嗰啲凭住热血同埋 努力 同埋努力友情胜利嗰种一嘢咧，因为呢一种作品就系你突然之间好热血啦，或者点样你就会觉醒，跟住突然之间就会变劲，系冇原因噶嘛。 系啊系啊系。 咁、 啊、 所以咧过分王道嘅嘢，而家就有点而 吃不消啦。 即系譬如最近讲，我哋成日讲海贼王咁样，即系真人版拍啦，咁啊即系讲佢嘅剧情啦。而家睇海贼王，我系中意睇文戏，而系打斗系即系 唔好太唔吸引咯， 吸引噶，即系譬如路飞五档咁，佢不断变劲或者我觉醒，跟住之后突然之间打到好唔吸引。 你会预示到就系、是、哦，佢开咗有一档就有二档，有二档就三档，跟住去到而家五档之后，咁咪我打唔赢咪六档咯，即系都系个作者自己不停咁样 upgrade 上去啦。 系啦，但系嗰个古仔啊，佢嗰个剧情即系文戏啦，简单啲形容就会系吸引我嘅地方咯。咁所以。即系你话我系咪睇啲好邪道呢，我又未觉得我睇紧嗰啲或者我喜欢嘅系叫做完全邪道啦，因为我相信真正邪道系再可能偏啲嘅， 可能 line a game 啊， 系嗰啲都 会 嘅，系嗰啲中意啦。跟住其实如果你讲动画咧，有一个我中意，譬如《东京食种》第一季好好睇啦， 系 啦，我都唔知道其实佢属于佢系介乎黄同邪中间咯， 系啊，而家比较难分啲嘅。 另外我好中意一套。作品叫做 Psycho Pass 嘅、 啊啊， 心灵判官啦， 系、啊啊、好睇呢套， 系啦、啊，咁跟住系啦，即系Eva 几 OK 嘅， 会系探讨一啲可能比较人性化少少嘅一啲议题啦， 系啊，同埋以前睇漫画嘅时候，咩琉璃之嗰啲爱丽丝，我又唔记得咗佢个名系叫咩话？ 呢个串流平台有拍真人版嗰套系嘛？ 我唔知佢嗰个名叫咩，因为我最初认识佢唔系叫呢个名嘅。 金 济 之 国系金济之国嘅漫画系，因为都系翻去最初睇漫画嘅时候，佢系叫《琉璃之国的爱丽丝》，一个大家听完个名唔会想睇嘅名啦。 都系笑 系啦，咁但系佢系一啲生存游戏嗰类嘅嘢咧。咁嗰阵时我已经中意睇，因为要用少少脑袋嘅系啦。 同埋嗰段时间好多同类型噶， 多嘅。其实就算你讲校园生存游戏啦。而家電視台本地都有一套啦， 係係係。 咁你日本其實一路都有唔少啦， 係冇錯。 要聽神明的話啦， 啊、 跟住朋友遊戲啦， 係啊，咩係啦，好多啊呢啲真係。 係啦，會有呢啲嘅。咁呢啲我都可以嘅，不過但係你會知道睇得多咧，就會開始 又會有啲滯滯地啦。 係啦，咁所以我已經我係。转紧咯，由以前好中意睇啲极热血嘅，开始离开紧嗰边嘅光谱啦。 所以我发现咧，对我嚟讲，而家谂翻落就系咧，一啲动物运动类啊嘅一啲动漫作品咧，反而原来我系合口味啲嘅原因就系学你话斋，就系佢哋嘅变强咧。唔系冇原因咯，即系例如可能冲锋21咁样先算啦。咁、个男主角佢会不停咁样遇到强敌，然后不停咁样再即系嗰个实力会增强咁样，或者可能南二当入樽咁样，佢嘅变强系经过一啲原因同埋一啲嘅你 feel 到佢背后经过嘅努力啦，佢嘅苦难之后而得出嘅结果，而唔系一种无缘无故，因为我打唔赢个敌人，所以我要变劲啦，咁突然间就变劲咗，咁所以喺呢一个角色嘅成长曲线度会表现得好啲嘅，即系成日而家我哋睇故事都好重视一样叫成长曲线嘅嘢嘛，所以我都发现而家我自己睇。大下都覺得嗰個角色嘅成長曲線清唔清晰咧，有冇原因咧？對我嚟講係好重要 的。所以如果你話譬如運動作品，以前一定係睇中意睇最熱血啦。而家我會形容嗰啲又唔係黃道又唔係邪路嗰啲叫寫實咯，或者寫實啲嘅會好睇啲咁樣 咯。都係嘅。 係啊，但係冇㗎。細個你一定會好中意啲好黃道、好熱血同埋主角係最勁嗰啲，因為大家都只係一個正常人咧。你生活當中做唔到嘅，你好希望可以喺呢啲作品當中。可以有系感受到幻想到。 买一架车来住够几年，上山涉水，城海去耕田，做钱买喜爱，换有几千只热情，无减退，为了留恋，记在新一篇。灿烂的体验，故事里提炼。Yeah. 普通得拥有各种大志，普通得超脱我。

Hello， 我是邓瑞文。 Hello， 我是 Kelly 陈伟林。 Hello， 大家好，我是 KK 张国强啊。 大家好，我是郭俊安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美仪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Hello， 我是周吉佩。 Hello， 我是李浩林。 Hello， 我是黄兴平。 Hello， 我是张明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江海吉。 佢系好心情的理人李子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子刚。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他是一位菲律宾籍的歌手，亦都是结了婚有一个 baby 的了。较早时间在香港开 show 呢，技惊四座。这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十位。他的名字叫做 Cara， I is the loneliest letter。 But I didn't make it in time, though I put my heart on the line, tried to keep you and me intertwined. Though I did my best, still time did the rest. You see. 佢路向都会较多偏向呢一个 Hi-Fi 碟方面嘅，先系榜占第十位，留意呢个名字 ，Cara， I is the loneliest letter。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多成，我有个好消息啊！ 咩好消息啊？ 骚动音乐加码啊！ 加码又点啫？上次我有个朋友啊话冇得嚟睇，好唔开心咯。 所以我有第二个好消息，今次公开招募现场观众啊！ 哇，咁究竟系几时同埋有咩嘉宾先？ 9月14号将会有 Yumi 中游美、细猫、Win Win、Sika 同埋 Six， 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啦！ 提提大家，我哋而家进行紧呢个现场观众嘅招募嘅，啱啱听到嘅嘉宾阵容咧，将会喺下个星期四9月14号喺我哋香港电台广播大厦嗰度咧有呢个现场音乐会嘅。如果你有兴趣参与的话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报名嘅，留低你嘅联络方法，咁啊睇有冇机会可以到时真系亲身嚟到现场支持你喜欢嘅歌手啦。18723888等你电话。 Restroom,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点样可以知道我系咪真系中意一样嘢啊？ 斌神好简单嘅啫，你中意一样嘢嘅话咧，你希望啊成世都可以做呢样嘢。佢甚至乎啊用咗一个 concert 嘅名啊去讲佢真系好中意唱歌。 每个也很想一举成名，但十万个只剩下。失明， 就以擲星去找新星，幸而冠军取了胜，冷战争气能得奖，令我能开斗六场，然后我就置身活跃流行榜上，常还未派，但仍在想这个应付年底， 轮旋律实力亦有奖， 报告识唱我的歌， 识唱我的歌， 演唱会变更加满足， 什么歌也都好播， 还要开气令我亲。 唱我的歌， 唱我的歌， 着演戏擦出花火， 然而 问我音乐才会活出我， 无奈用数字才是竞争过， 同人家 想悠长，但后浪却等候在战场， 就以吃鸡去争金樽，无法退也只有上。 记者跟我犯得狠，没有记者更黑人，着我但更加害怕无人访问，仍难任性仍然独身， 很想计划人生，未来实在令你产生，个个识唱我的歌，开演唱会变更加满座，认得我，然后共歌手 诚实做好友，再行街买茶货。 听过古巨基以及 New Generation 合作的作品，今天叫星战。你在不同的年代的乐迷都有机会听过古巨基不同时期的作品，唱了这么多年你就知道他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唱歌。接下来这位朋友也都一样， 你说你几乎皱起面容，像声低疲惫，我会说你于这世界中 參加超級巨星三，去到中年好聲音，兩個比賽之間可能都已經隔了很久，但中間他亦都沒有停止玩音樂。 這世界紛擾凌亂，當有天你都錯圈，我會永遠拖緊你兩手，不厭倦 存，给我用此生眷恋。世界有你，冬天也温暖。我是你，我是你。You don't know how I feel。我是你，我是你。You don't know。 Sam 刘志慧这首作品，他是用了一个法文 Macheri， 意思就是亲爱的感觉。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去推出属于自己的个人作品。系啊，都真系个几长嘅时间，因为同佢同期参加比赛，当年仲有佢啊。属于当年比赛嘅亚军啊，同阿 Sam 同一届，都系嚟自超级巨星三嘅，有冯允谦、J 风。 告票收好，戒汉堡跟炸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背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皮袍，清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道。Yes I know why no，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路。Yes I know why no，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缓和大脑，以便表白，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ah， yes you give me all your love。Give you all my love, hey, hey. 要大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十头肌。写篇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现回味。Yes I know why no，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路。Yes I know why no，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让人漫舞，眼里表达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ah, yes you give me all。我要 法把彼此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做。 有时间真要警务 ，Yes I know why no， 人会消耗，就细心点别再操劳，共享音符，并借你周到，解决烦恼。要我默立，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早前有机会翻翻去自己长大嘅地方加拿大演出啊，第一次工作嘅身份翻去，佢话好感动啊。呢、这个追风嘅收到收到，发现近排排头哥仲有另一位朋友都嚟自超级巨星，不过第四届嘅。 的茶餐厅的老板娘望着你饮品，有没有糖也一样。 嚟自超级巨星四啊，当时胜出咗周文乐。 我试过单恋，那感觉有点真；试过相恋，那感觉太不幸；试过三角恋，那感觉太气愤；最后又失恋，却有点兴奋。但有天刚好到了寂寞晚上，在这餐厅又刚好看见你的模样。身体已用力拍掌，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你可否给我一点辣椒酱？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加多点冰是对你火热的赞赏。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认真工作的女人最漂亮。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望着你饮品，有没有糖也一样。尝试过叫送时望你，尝试过不理那伙计，只是想想个办法可以拉近这距离。难道要我靠运气，还是要无视变态的自己？最后才明白，你开心已足够，这一条大道理。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点辣椒酱，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加多点冰是对你火热的赞赏。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认真工作的女人最漂亮。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望着你饮品。是位好对象，但是我愿意和你坐到天亮，继续拍掌。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你可否给我一点辣椒酱？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加多点冰是对你火热的赞赏。最漂亮最漂亮，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望着你饮品。 周文乐。 饮品飞沙走拉，这鸳鸯 曲词编音都由自己包办，由呢首派台作品《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 科成，我有个好消息啊！ 咩好消息啊？ 骚动音乐加码啊！ 加码又点啫？上次我有个朋友啊，话冇得嚟睇，好唔开心咯。 所以我有第二个好消息，今次公开招募现场观众啊！ 哇，咁究竟系几时同埋有咩嘉宾先？ 9月14号将会有 Yumi 中游美、细猫、Win Win、Sika 同埋 Six， 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啦！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有我， 今日呢位嘉宾佢写嘅歌非常之系， 系啊，斌神，佢嘅音乐内容好丰富之外，今日呢一卷咧都同动漫有关噶，听住咯， 万丈深罗玉儿， 哇，听落去好似嗰啲招式名啊！ 我哋骚动音乐嘉宾有新朋友 Yuki 罗玉儿，你好啊 ！Hello， 你好。 系啊，我哋准备咗一个见面礼送俾你嘅。 系，今日我哋送俾 Yuki 嘅呢一句咧，就系啊， 万丈深罗玉儿。 系 啊，系啊，万丈深罗呢个成语啊，或者有啲人会叫做深罗万丈啦，系啦。咁啊， 千罗万丈。 系啊，嗱呢一句嘢咧有两个意思嘅。 系。 第一個意思就即係個成語本身嘅意思啦，即係講緊哦，即係包含好豐富嘅內容咁樣嘅意思啦。 我中意啊， 係啦。咁但係另一個意思，我哋都覺得好貼近你嘅。 真係得你先發現到。 作為你都中意動漫嘅話咧，你有冇諗起一啲角色都係有呢個名啊？唔知有冇睇過一套作品嘅《炎炎消防隊》啊？ 哦。 咁男主角係森羅啦，細佬係萬丈啦。咁我覺得誒呢個又好似幾 fit 到你本身中意即係日本動漫嘢嘅。意思嘅一個 double meaning 咁樣係啦，咁所以就揀咗呢一句送俾你嘅， 係、希望寫噶。 我哋嘅同事寫噶，佢叫旺角 Carmen， 我哋叫佢用。 哇，多謝旺角 Carmen。 係啦，咁啊都俾聽眾首先認識下你，即係好似呢句嘢所講，其實包含好豐富嘅內容啦，即係一個人都可以有好多唔同面向咁啦。係啦，所以大家認識 Yuki 有機會可能電視台見到做演出等等啦，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即係音樂上。因为而家出新歌嘅时候，其实音乐方面亦都有自己嘅 band 啊，一起玩咁样。其实玩音乐呢一面俾大家认识一下啦，玩音乐呢样嘢几耐咧？大概 其实我系实不相瞒，我呢个中学年代咧就已经喺度夹紧 band 啦。咁嗰阵时就同啲女同学一起就组咗对 band 咁样，就大家好热血咁样，一人拣咗一样乐器嚟学嘅。 系 咁嗰阵时就即係好有衝勁啊！跟住就即係覺得出 show 啊，或者彈吉他啊、夾 band 好有型，即係純粹係大家係覺得件事好型咁樣，然後又咁啱睇咗一套動畫咧，就叫 K.O. 哦， 係啦，咁嗰陣時咧就覺得哇，玩音樂好似好好啊，又可以 high 下天啦，放學之後又可以 gathering 咁啊，跟住但係點知當我哋真係學嘅時候就發現。彈吉他原來好痛， 咁你嗰陣時就係揀吉他啦，一嚟已經 係揀吉他。 點解你會揀吉他啊？嗰時 因為我覺得彈吉他好型，我覺得喺個樂隊入邊最中意嘅就一定係彈吉他，因為我好中意咧彈吉他彈 solo 彈到咧要跪落地嘅。我係真係有次我喺中學嗰度做埋曬呢個咁嘅，跟住 一啲啦。我而家谂翻起都觉得有少 尴尬系嘛？ 自己感觉好彩嗰阵时冇人拍片，佢好似系。 但系你譬如做即系拣吉他弹，系咪嗰阵时要担当埋就系做埋主音噶啦？好顺理成章咁。 唔系啊，我哋有个女仔系真系。淨係 focus 個主音，佢、 okay、 把聲好好聽㗎。 係，所以你嗰時就主要係苦練吉他。 係啦，我就係苦練呢個吉他，同埋苦練如何一路跪地一路吉他 solo。 最主要係喺個形體上嘅動作要做得足，係啦。 其實有時即係我哋之前你睇翻啲片咧，好搞笑，因為我其他隊友咧比較冇咁活躍嘅，跟住咧你就會見到個畫面咧，就係我自己好瘋狂飛。 咁主音有冇陪你做呢啲嘢㗎？ 跟住隔離嘅咁多位。團友們咧，佢哋係好冷靜， 好冷靜，係得你係咁。 然後我就發現我好似發咗癲咁樣。 咁但係其實喺即係大家都係叫揀一個樂器嘛，即係大家都由零開始去學過嗰陣時係。咁你自己嗰時學嘅過程係點樣樣？即係自己上網睇片學嗰種。 其實我哋嗰陣時因為為咗想快啲可以上台表演咧，我哋就揾咗老師教嘅，因為自己學咧就驚，即係一來會用錯力啊，跟住有陣時可能啲手勢唔啱咧，其實好忌呢樣嘢啊嘛。因為我細個有學鋼琴啦，即係由細學到大咁樣，咁就係、是、即係你有啲嘢 muscle memories 你 fix 咗咧，你就好難改。咁我哋嗰陣時就基於呢個考量咧，我哋就去咗揾老師啦，就係咁。 嚇！咁嗰時有冇 aim 一啲嘅表演演出？係咪學校嗰啲開始先噶？ 有啊，其實我哋一夾 band 咧就係想演出啦。係。咁跟住好正嘅就係、是我哋嗰、那個嗰陣時我哋去琴行學嘅，咁咁啱嗰間琴行咧就有搞開 band show， 咁變咗我哋就係、是哦、即係玩咗好似個零月。個零兩個月到啦，就即係好快就即刻有 show 出咁樣，就好開心。 咁第一次上台係咪已經有決心要係K on 嗰啲歌啊？定係你哋玩啲咩作品嘅？ 其實咧嗰陣時我哋一嚟咧就係 target 呢個日本嘅音樂，所以我哋係有玩 Scandal 嘅歌。 哇、 哦！第一首歌咧，我記得我哋係玩咗 Scandal Baby 同埋瞬間 Sentimental。 哦，呢 兩首歌 好經典，好經典。 冇錯。 咁第一次演出有冇已經 plan 揾個位要跪地㗎啦？ 係啊，就係彈緊 Scandal Baby solo 嘅時候，就好似係跪咗地啦咁。而家谂翻都觉得好尴尬， 好痛下、啊，因为穿住校服要跪地都磨到只嗰个膝头哥，应该都磨僵啦。磨 唔系嗰阵时咧，仲我记得咧，仲要喺呢个操场嗰度跪。 哇！ 而家谂翻都觉得好。 啲人话你为咗夹 band 可以去到几尽，就系咁样啦，就系一嘢跪落去都唔怕嘅。 咁你 solo 紧，如何维持呢个 solo 嘅平衡？一路 solo 住，一路慢慢跪地，而唔会磨僵。 咁但系好快已经有呢一个。演出機會啦嘛，咁跟住玩完呢一次之後，咁譬如呢一隊 band 幾個女仔，咁係咪跟住就繼續苦練，然後 aim 下一個舞台，一步一步咁樣越玩越多。係 啊，嗰陣時我哋出 show 嘅密度係非常之高嘅，有試過即係每個月都有一場啦。咁有陣時忙起上嚟，一個月可能兩場都有試過咁樣。 哦，即係經驗豐富，即係細個嘅時候已經去 咯。細個嘅時候係玩好多嘅，係啦，跟住但係去到 DSE 啊嘛，我哋咁 DSE 就停咗啦，咁就變咗。去到大學咁樣先至慢慢開始夾翻，咁但係之後就即係都有繼續玩啦。咁但係去到大學畢業咧，大家進入呢個職場嘅時候咧，我哋就各散東西咗咯。 係即係唔同行業，大家做唔同嘅嘢啦。 跟住就 form 咗而家呢一對 Mochi Eyes 咁。 係咁呢一對 Mochi Eyes 嘅 band 名又點樣樣？大家遇上，然後大家組成一對 band 咧？ 其實就係好搞笑嘅，因為嗰陣時嗰啲緣分咧，就都係喺我中學嘅時候開始建立。因為我中學嘅時候有玩好多 ACG 嘅 show，即係因為而家可能大學咧，而家又有翻啦，即係形制啊，或者好多唔同嘅動漫。攤檔啦，咁佢哋喺搞呢一個活動嘅時候咧，就會同時會搞埋 band show， 咁就會喺網上面招募一啲人啦，去玩日本嘅 cover 歌咁樣。咁我哋嗰陣時咧就瘋狂玩，咁然後就識咗一班呢一個圈入邊嘅音樂人啦，咁就即大家都同過台，然後又知道大家嘅存在，咁到即我舊嗰隊 band 解散咗之後啦，咁就。即係我就喺網上面即係問人有冇興趣 join 一隊啊，咁就認識咗而家 嘅佢哋啦。 咁你上網去招團友嘅時候，有冇即係好明確咁樣寫一啲嘅要求啊，一啲條件點樣？你喜歡邊啲音樂啊？你係好擅長做啲咩嘅？你 要跪地嘅， 係啦，入團啦，係啦，你要夠中意病先好嚟參加咁樣嗰啲。 其實因為最，因為其實比較好嘅就係、是我喺咩？我唔係自己一個人就去招團嘅，我係即係我話要招啦，咁跟住。因為本身已經認識啲 friend 嘅啦嘛，咁嗰陣時就同阿咪咪啦，跟住遊記同埋阿 Jim，即係我哋四個 core member 就已經即係定咗噶啦。因為我哋四個都係各自喺唔同嘅 band 入邊擔任過樂手咁樣，咁就出嚟一齊 jam 啦。咁所以其實大家中意嘅音樂風格啊，同埋玩開嘅嘢，其實大家都有個底嘅，即係大家都知道、知道知你咩料啦，咁樣嘅狀態啦。係啦，咁跟住我哋上網招人咧，就係招 keyboard 手，即係programmer 啦 ，keyboard 手同埋 synthesizer 嗰啲。咁就我哋就打到即係寫明係玩日本音樂嘅 cover， 同埋會有原創歌咁樣。咁我哋前前後後就。即係有三個 keyboard 手加入啦，咁有一個就退出咗啦，咁另外兩個咧而家仲喺團入邊嘅，不過就各散東西咗，一個喺日本，一個喺台灣。 因為見到譬如好似 Ice 呢個Instagram account， 即第一個 post 而家睇翻就2019年嘅，係咪咁？呢個 post 係咪就係成團嘅時候定？因為其實只不過係我可能係呢個 post 咁，但成團再早啲。 其實我哋係2017年 係 成團嘅。因為點解個 post 係去2019年咧？就係因為你大家都知道2019之後就 covid 啦，跟住 covid 咧就令到所有嘅 show 咧都 shut down 曬，全部冇得玩。咁嗰陣時我哋其實都經歷咗一個好艱難嘅時期，因為嗰陣時我哋冇一個個點講好咧，一個定點嘅 studio， 即係我哋都係去 band 房嗰度夾啦。咁嗰陣時疫情影響得好嚴重咧，即係頭年嗰啲 band 房都唔冇得開啊，又冇得夾，咁變咗我哋。所有嘢嘅練習就變成線上啦，即係可能你有一啲 idea， 你作咗啲嘢，咁你可能打譜又好，你自己錄落電腦又好，咁你掟上去，跟住人哋就再喺 on top 再即係可能錄其他聲咁樣。咁即係呢一個情況就持續到其實到而家，即係個疫情慢慢開始好啲啊，而家開始出翻有一啲 band show 喺度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好想即係快啲可唔可以即係參加啲 band show 啦。但係亦都係一個好消息，就係因為我哋嘅 vocal key rhythm 吉他手咧就因為大咗肚啦，咁佢就有呢個 BB 咁樣就。迎接呢個新生命嘅來臨，咁所以就要再推遲啊！即係可能下年我哋就可以玩到呢個 band show。 頭先聽落去嗰個過程係好似好名副其實嘅孤獨搖滾啊！嗰個過程我都諗， 不過佢係比孤獨搖滾嘅女主角更加叫 expressive 咁解啫。 但係 因為嗰個女主角咧係幻想頭先 Yuki 做嗰啲嘢，但 Yuki 真係做咗出嚟， 係做咗嘅，係啦，係 有分別 嘅，係 啦， 係啦。咁但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即係大家都叫做喺屋企，即係冇得出嚟夾 band， 會唔會都喺呢段時間趁叫做多咗時間嘅時候喺屋企寫多咗嘢啊？即係為將來做準備，就係第時一好翻。一有翻 show， 我哋就可以有好多作品掉出街啦，咁样样。 其实都有啊，即系其实我哋每个人都具备呢个作曲能力啦，我觉得好犀利嘅。即系就连鼓手咧都系有创作过一首歌啦，然后个 melody 咧都系几好嘅。即系我哋本身谂住用佢首歌去做我哋嘅 Mochi Eyes 嘅团歌咁样。 系。 咁而家就继续。即係發展當中咁樣啦，跟住每個咁，我哋兩個 keyboard 手雖然喺異地啦，但係佢哋嘅創作能力都係非常高超啦。自己一個人咧係可以做曬所有嘅後期啊、前期啊，所有嘢都可以做曬。咁所以其實講真 ，demo 呢樣嘢咧 係好多嘅， 喺我哋呢個團入邊咧絕對唔缺嘅。我哋而家最煩惱嘅就係嗰個順序究竟排邊首先咁解。 其實 Mochi Eyes 呢個名係點樣樣嚟？係 咧，其實因為 Mochi Eyes 其實。就中文是雪米池，咁雪咧其實我就係 Yuki 啦，咁 Yuki 日文就係雪啦，咁然後遊記咧即係我哋嘅 vocal 亦都 vocal 啦，咁佢其實個名咧就叫 Yukimi， 咁所以其實都包含 Yuki 啦，跟住米咧就係米啦，因為我有鼓手叫米，所以就米，咁池咧就係成日都遲到。 但要提你米字， 系， 所以叫米字啦。咁 因為我哋嗰陣時有夾 band 嘅時候係都遲到嘅問題都有啲嚴重嘅，所以就有埋呢個。咁好慘就係我哋嘅 bass 手係個名係冇包含在內，但係佢又唔係遲到嗰、那個，佢好準時，好慘。 但係搜落去又以為，哎係咪就係佢咧？個遲係咪關你事咧？但一路聽到即係譬如阿 Yuki 講，即係由細細個已經受呢個動漫影響，令到你去玩音樂啊，而且甚至乎啲音樂風格都係會係入系多啲。 係， 你自己中意嘅動漫作品啦，係如果要你數 all time favorite。 三套， 哇！你點解？ 三套好仁慈啦，我唔係叫你講一套，三套自己我睇 三套，好 多人揀。 係啊，你最喜歡嘅三套。係 時候理清下你自己心入邊嘅心水。 我想嘅話，其實我中意文豪野犬咯。 哦， 文豪野犬同埋呢個 Maggie。魔奇少年 ，OK， 跟住仲有啊，呢第三個好難， 系啊，得翻個位啊。 頭先係咪有順序咁排噶？即係呢一個嘅文豪野犬係第三，即係然後 Maggie 係第二咁樣噶。 佢冇順序啊，你仲要 順序 排埋順序 ，OK， 得，好唔順序。 其實嗰啲大作嗰啲全部中意咩鋼鍊嗰啲好中意啦，跟住我英嗰啲又好中意喎，死啦，真係揀唔到我哋。 心目中嘅神作，你一定優先推介人哋睇嘅。 鋼鍊啊！ 鋼鍊 係鋼鍊一定要推。 係你係 Hunter 係咯，做 Hunter 咧 係古拿比加都未落到船， 都仲未落船，仲有船啊！所以啲未完嘅作品， 因為咁啦，唔好推啲咁行嘅，大家都知嘅，推啲隱蔽啲嘅。 好 係啊，我想知仲會有啲咩？ 近期啊，近期你睇緊啲咩？ 近期我睇殭屍一百， 哦， 好笑啊！呢個好好睇。跟住又系追文豪嘢，周出回戰咯。 啊 ，OK， 嗯，系咁上下啦。 你咪你中意啲系嗰啲黃道熱血嘢？ 冇錯，所以我首歌都係黃道熱血動畫主題曲 feel 到係嗰種嚟嘅， 感 受到。 係咁，但係因為你又玩埋即系 band 嘅時候睇呢啲作品，其實會唔會都好留意佢啲 OP 啊嗰啲啊咁樣？ 會啊，我真係好中意周出回戰嗰首回 其他 Eve 嗰首係。系嗰首系令到你 嗰首真系好中意。嗰时系即系通常咧，我哋嗰阵即系夹 band 咧玩 cover 噶嘛。一开始嘅时候，我哋就系会喺度睇啲动画，然后听边首 OP。哇！呢首 OP 个吉他正啊，玩啊，系跟住然后就无视咗自己究竟能力系咪能够 handle。即系嗰阵时好癫嘅就系咧，我哋对 band 系走去玩千本樱咯。 哇！ 然后中间嘅琴嘅 solo 同埋吉他嘅 solo 都 系 癫 嘅。快到傻咗， 佢哋嗰啲速彈， 噔噔噔噔噔噔， 手都斷嘅咁樣。 嗰陣時咧，我就每一日練六個鐘頭吉他，就為咗彈到嗰條數。 所以你嘅 keyboard 手就轉得咁密啦， 對手都有啲攰啦。 但係我想講咧，我哋個 keyboard 手係好犀利，佢鋼琴演奏級啊，千本櫻 solo 爛佢唔到啦，係我自己玩自己，練到自己趴咗喺度啫。但係佢係輕鬆嘅，佢用出 live 嘅時候勁穩咁樣，哇！真係佩服。 去到那度戀愛也步步苦惱，每兩秒要翻看地圖，朝東南方轉一百度，去到這度熱烈力量消耗。 有今日我哋嘅嘉宾 Yuki 罗 Yuki。第一首嘅个人派台作品，一阵间会详细翻嚟介绍，叫做《完璧》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九巴车长在九龙湾车厂怀疑被车撞到死亡。据了解，事主怀疑被一架巴士到后时撞到，昏迷一段时间才被发现，送院抢救后不治。涉及意外的巴士司机被警方拘捕，他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意外后没有停车和意外后没有报案，正被扣留调查。有工会估计车厂停车场泊满巴士，加上现场环境问题导致意外发生。九巴说非常重视车厂内的行车安全，又说不时检讨车厂的运作程序和安全指引。据了解，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一连两个周末落区，听取市民对新一份施政报告的意见。李家超去年曾经就施政报告咨询到访深水埗的基层家庭，消息指李家超今个星期六会到访荃湾，预料会探访公屋长者住户，同埋到区内的长者服务中心和长者交谈，并了解相互的需要。今个月17日就会到元朗，预料会探访劏房户，了解基层人士需要，以便制定下月公布的新一份施政报告。消委会公开点名铜锣湾四间药店，严正谴责他们的不良营商手法，主要涉及俗称斤变两、两变钱，实际金额较原先顾客理解的贵10倍至16倍不等。被点名的药店全部位于铜锣湾，分别名为药城、521生活百货、环球大药方和安康大药方。本台记者中午到被点名的四间药店，发现店内有清楚标记中药材和深融海味的价钱及单位。大部分药店的店员都表示不清楚药店被消委会公开点名的情况。安康大药方的店员其后将店铺拉闸暂停营业。另外，药城的店员说平时会清楚标记价钱，暂时没有收到负责人的指引和需要留意的地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八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挤塞嘅地方啊，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加州花园曾经有意外，快线曾经封闭噶，啱啱清咗场一阵，而家车龙排到去近石湖围，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加州花园曾经有意外，龙尾排到近石湖围。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过了新柳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接近宏天广场。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车龙排到去大会堂。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挤塞，龙尾观塘道近定富街、海业街近上怡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放榜成绩唔系一切，人人都可以揾到自己嘅一片天。有冇谂过报读应用教育文凭？课程选择多，仲有职业专才教育元素，令同学掌握就业基础。读完可以获得相当于 DSE 五科二级资历，包括中英文，搵份中意嘅工又得，继续升学都得。新学年课程已接受申请，上 dae.edu.hk 了解同报名啦。 提提大家啦，我哋呢个现场嘅音乐会骚动音乐咧，下个星期四九月十四号咧，而家接触紧现场观众。如果你有兴趣嚟嘅话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留低联络方法就有机会可以嚟到噶啦。 Hey, hey. I need a rest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上心罗旭意， 嗱，今日嘅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Yuki 啦。头先我哋讲啲动漫啊，又系嘢，好开心啦。系、啦，咁所以呢一种感觉咧，都延续到你自己嘅派台歌完毕上面啦。咁、我同阿芬咧，每次都会即系估下关于嘉宾首歌嘅一啲嘢，再交俾你揭晓。咁啊，就住完毕，我哋两个都会估下一啲可能曾经发生过嘅嘢，或者中间谂法，再交俾你揭晓嘅。 好，咁啊，我估下个 focal 嘅部分先。今次完毕呢个 focal 咧，即系喺个 chorus 嘅部分会听到，即系有中文嘅歌词同埋日文嘅歌词啦。咁我觉得呢个会深刻影响咗 focal 上边嘅一个演绎嘅位置，就系、因为好多时候广东话歌咧唱呢一类型快啲嘅作品咧，佢嗰个通系会大上大落啲嘅。咁但系日文歌咧，你可能 even 听一啲日本嘅动漫主题曲咧，嗰、那個 vocal 嗰個主音都係會平穩啲去唱，因為佢哋可能啲歌詞或啲音好密集啊，所以佢係會比較平穩啲。咁所以佢要做翻呢個 balance 啦，同時間有日文有中文嘅歌詞，可能 Yuki 就係要喺個 vocal 上面就係調整得盡量平穩啲，所以可以令到嗰個日文同埋中文之間嘅切換咧，唔會突然間又大上大落，突然下一句又好似好平穩咁樣。 系啊，我想估咧呢、這个中意咩少少？我想估系，因为头先譬如都听你讲，即系你自己都好中意即系日本嘅一啲动画歌、嗯。我想估系其实真系创作呢一首嘅时候个谂法就系真系一套当系动画嘅 O P 咁做啦，甚至乎可能真系做完首歌咧，真系剪过嗰啲落去。即系剪过一啲、 自己剪啲动漫落去， 即系冇 release 大家睇到，但系你自己可能 剪翻咒术回战落去咁啊。 系啊，我觉得可能即系谂，啊，试下剪呢一套嘅呢个啦，因为有啲人做啲合辑噶嘛 ，AMV 啊。 系啊 ，AMV 因為 animation AMV OP 大家都會有啲共通點噶嘛，有隻雀仔飛上個太陽度啊，跟住海邊啊， 喺度奔向太陽嗰啲，啲白鴿飛上天， 就會有啲人唔知點解個天空跌落嚟，一腳腳嗰啲咧，即係有一啲咁樣嘅共通，我覺得可能甚至乎你哋有做啊，自己剪下剪下先咁樣， 好玩 喎 咁樣， 係啦，呢個係我估有諗嘅， 你呢個都中硬噶啦，基本上， 我覺得前半中，但後半咧呢一個就唔知中唔中，即係有剪呢條片出嚟，有整過可能未必有，但係我覺得個諗法真係。谂住就系一个当系一套动漫 O P 咁样去创作， 谂系绝对有谂嘅，因为我系一个脑洞大开嘅人， 知道啊。 跟住我就成日好中意幻想埋晒啲无谓嘢，所以其实我系真系有幻想过，即系即系嚟的时候就会有啲雀仔嘣咁，然后好多白色嘅羽毛飞到满个天都系咁啊！我系真系幻想过啲咁嘅嘢嘅。跟住但係唱首非常之開心咧，係跳個 MV 真係冇出現啲咁老土嘅嘢啦。 誒唔好話老土，呢、這個應該係叫咩咁標準嘅啫，standard 嘅啫。 即係我又唔係好想太個 standard 啊。咁我係慶幸佢冇出現到。 雖然心裏面係有諗過， 心裏面諗 有呢啲 係啦，咁係啦，咁同埋你話即係《黃道動漫》主題曲嘅呢一樣嘢咧，我創作呢一首歌嘅時候係真係的而且確係 for 我自己寫嘅一個故事咧去做一個即係做一個主題曲嘅，咁所以係真係你係估得非常之啱。跟住至於你話 chorus 嘅日文同中文 之間 轉換咧，其實因為本身我作呢一首歌嘅時候啦，我就仲未傾去出道做歌手，咁所以本身呢一首歌咧都係諗住我哋對 band 自己圍內做嘅啫。咁如果係我哋對 band 自己圍內做嘅音樂咧，我哋多數咧就會係全日文詞。 哦， 係啦。咁但係因為有鑑於呢首歌去攞咗嚟做一個即係派台歌啦，咁又唔。即係唔會話想即係全日文，有咁有陣時可能香港人未必即係聽得太多香港人聽得明啦，咁所以都會想用翻廣東話。咁但係咧，如果全廣東話嘅話咧，我哋又略嫌佢唔係好夠動漫 feel。 嗯，冇咗陣除好似有。 係啦，咁所以咧就喺呢個 chorus 嘅位置咧，我哋就加咗日文嘅歌詞同中文嘅歌詞咁樣卡啦卡啦地轉換。咁至於你話平唔平穩啊呢啲嘅問題咧，係我哋轉完之後發現原來係好難唱咯。 嗯， 即係其實我自己都錄音嘅時候咧，都好懊惱呢個問題，因為我唱日文嘅時候把聲同我唱廣東話嘅時候把聲咧係都幾大分別嘅。 係， 我發現。跟住錄音嘅時候咧，都搞咗好耐去調整令到佢 balance 啲咯，但我覺得仲係可以再 balance 得多啲，但係可能有鑑於個語言係真係好大分別。 係 日文你講嘢就係偏可能喉頭比較高啦，跟住扁啲啦，同埋清脆啲。咁但係廣東話嗰陣時，你個咬字你要咬得清脆，要咬得實。你個喉頭一偏高嘅時候，人哋就會覺得你好雞仔聲或者好熱歌。咁你又要揀可能沉翻少少就會好聽啲。所以而家到而家咧，我都仲係覺得呢啲位係可以再 tune 好啲嘅，即係自己練嘅時候。 其實喺嗰、那個頭先講個發聲上面，係咪其中一位監製 Vicky 就會真係好 focus 就從你處理 vocal 嗰、 樣？真係非常之多謝 Vicky， 因為其實講真，我由頭先已經講咗啦，由細到大都係玩日本嘅音樂，咁其實我對於點樣唱廣東話嘅呢一回事咧，我係唔係太過了解。咁去到我真係入錄音室去處理首歌嘅時候，其實都面對咗好多嘅困難，因為可能咬字啦，我又會咬得唔夠標準啦，跟住另外唱嘅時候亦都好容易去偏向咗兒歌嘅感覺，因為本身呢一首歌已經係動漫 feel 啦。咁如果你再用一啲比較 BB 啲嘅腔調嘅話，其實就真係好似兒歌嘅出到嚟。咁所以就佢就俾咗好多意見啊，即係可能邊啲位要咬得重啲，邊啲位放翻輕啲，咁會好啲。咁所以其實嗰陣時我哋都花咗好多心機去 vocal 嘅調整咯。 係，咁另一位監製謙虛啊，咁佢負責嘅會係咪就係即係喺啲其他樂器 instrument 上面嘅部分去處理？ 覺得好啱啊！你簡直係好似有睇過我哋點樣錄音 咁，你係有份夾㗎，其實 係咯，你有 天天眼 啊！好犀利，係啊！係阿謙係幫咗我哋喺 arrangement 上面幫咗好多， 係 因為嗰陣時我哋譬如錄鼓嘅時候啦，咁佢係即係都有喺度監住個鼓點樣錄嘅時候，佢同我哋嘅鼓手都即係交流咗好多，即係譬如可能呢個位置這個 fill in 你可以再打得花啲啊，或者呢個位置如果加一下 snare 啊，或者笑一下crash 會點啊，即係佢講過好多嘅意見。咁所以我覺得喺樂隊編曲上，謙虛真係幫咗。 係因為譬如之前自己樂隊玩嘅時候，就大家都係呢一 group band 嚟，大家自己玩。而家有一個好似另一個人喺 outside 咁樣俾意見，又會多咗一啲你哋平時可能冇試過或者冇諗過嘅方法嘅。 係噶，係噶，因為可能尤其是係bass and drums 啊，因為吉他咁可能有兩個人咧，咁大家都可以即係話喂，你呢個吉他你可以點點彈，因為大家識啊嘛，咁你又可以討論多啲。咁但係有時鼓同 bass。嗰啲位，因為淨係得佢哋一個咧，有陣時有局外人再俾多啲意見嘅話，反而可以 push 到大家去再做好啲咯。 係，咁但係呢一首歌一開始嘅起點就係因為你負責作曲啦。咁啊，呢一個其實係即係幾耐之前寫，同埋啱啱你都講哦 ，base on 一個自己一個故事咁，那個故事其實係關於一啲乜嘢而有咗呢一個曲出現咧。當初 係，其實呢一個故事咧係。 即係我寫嗰本書就叫《天使之子》啦，咁就係一個用呢個日本輕小說嘅形式去寫嘅。咁嗰陣之前喺動漫節擺攤嘅時候咧，都有買過，其實就已經畫埋呢個角色嘅人設圖啦。咁呢啲人設圖啊 graphic 嘢就係我阿妹負責嘅。係、 哦、 咁，你中意嘅話可以 follow 下佢。佢叫呢、這個雪日立係啦。咁嗰陣時就其實係我同我阿妹一齊諗嘅一個故事嚟嘅。咁、那、嗰個故事就係講其實個設定係有少少似我英嗰種，咁、就係、是。每個人即係天生咧，就會有一啲能力啦。咁嗰啲能力就即係會影響到你嘅類似階級嘅嘢啦。咁然後個主角就係講緊算唔算復仇咧？即係算係復仇，但係都去查究竟點解佢阿爺會死咗咁樣，即係類似一個咁樣嘅故事啦。有少少超能力嘅大戰，然後嗰個成個故事我哋 plan 就係會類似火影咁樣，即係你可以由一個角色嘅細童年、少年去到大個嘅發展咁樣。 咁佢寫呢個故事嘅時候咧，用一個偏邪道嘅方式，但係偏王道嘅方式。 王道，唔好意思，我係好中意王道 嘅。咁呢個主要嘅能力係啲咩啊？嗰時設定俾佢。 嗰陣時咧，因為我自己咧係好中意，即係我成日細個咧，如果我有超能力嘅話咧，我一定會想有一個有隻翼喺度啦，即係我一定想飛嘅。咩能力都冇所謂，總之我就想飛，所以咧我個主角咧都係有呢個飛翔嘅啦，同埋火咯， okay. 因為我覺得火咧係主角咧係一定要用火。 佢完全將咧而家我英咧排 number one 同 number two 嗰兩個嘅能力擺埋一齊， 係啊係啊， 就係 exactly 咯，就係、 是、你將佢兩個能力擺埋一齊， 但係性格係有啲唔同。性格不是啲咁灰暗嘅性格， 系即系对啲阳光一啲嘅性格， 阳光啲啦，但系都会即系都会有谂法，但系系会阳光啲嘅。 嗯， 你自己系咪都系呢一种即系好似呢一个角色咁好阳光嗰种咧？因为譬如我哋今日第一次认识嘅时候，一路感觉你都系一个阳光嘅，你会唔会咁形容？ 我觉得我系一个伪阳光。 伪阳光系点？ 即系如果话而家访问完嘅时候，佢就会突然间变咗第二 人造太阳咁样吓，随时话识就识噶啦，我咁样。 我 系 一个需要，我系一个需要呢、這个，我都唔知道太阳能电筒 啲，即系外在 即系有太阳照佢嘅时候咧，咁佢就系太阳啦，系嘛？ 但系如果即系可能。系咯，即系太阳能电筒咯。咁如果系灰嘅时候，就可以好灰。即系我觉得我自己系比较极端，可能因为我系双子座。 哦， 即系我有阵时会突然间又好 positive， 咁突然间好 emo 嘅时候咧、嗯，又会 emo 到好似个世界就要毁灭咁样， 好难捉摸。 系 系， 真系好难捉摸。 咁啊，因为按住头先讲创作嘅故事去谂呢个旋律，咁、嗯、其实有冇话哦？呢一段旋律你脑里边都有个画面，系幻想住我、哦、一个点样嘅情节嘅时候，好似就会起一段咁嘅音乐，有冇咁样嘅谂法？ 系一定系有 的。系啦，你就觉得一定系咁一个咩嘅情节，佢会起呢一个咧？系咪去到最后嘅时候，跟住系啦，系点样样？ 咁我入 chorus 嘅位一定系非常甜。 对佢识飞系咪先？仲唔系飞咗佢？ 标准最标准，第一集动画第一集嗰个主角啱啱去掌握佢个能力，飞上天最开心嗰个状态就入 chorus。 但嗰个就纯音乐嚟嘅，因为要去到 finale last 嗰集打大佬嘅时候会连埋 先有歌系啦，系啦，系啦， 一定要系跑然后飞上天。 同埋第一话嘅credit 通常会做靓啲嘅，就系、是、一路播紧嗰度动画嗰个 credit， 一路喺左边飞出嚟。跟住然后嗰个主角就会喺度读佢啲 VO 啦， 系啊，或者喺度大嗌自己嘅招式名，最尴尬到不行。其实我本身咧系唔想咧做一个招式名，因为我真系觉得太过尴尬。但系发现咧，原来我自己写故事嘅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原来系一定要写个招式名，因为你唔会想每一次。描述呢个战斗场景都重新描写一次个招式系点样出，所以出完一次之后，你写个招式名之后，佢下次再出呢个招嘅时候，你就可以省却一啲描述嘅时 间。哦，既然你都讲到咁啦，不如介绍下， 俾机会你嗌下个招式名， 个招式名你叫， 唔系你想感受下到底，即系都系一个配套嚟 嘅。我叹气得收 咯。嗰个 中二病嘅 角色叫咩名？个角色叫咩名啊？ 冇问。 叫唔好问啊！但叫唔好问啊！ 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买到个古仔，都会知道啊！ 好尴尬， 你有公开到噶嘛？系啊，个角色。 不如你哋买我本小说啦， 唔系因为 你想买咧， 不如你讲完之后 我 买啊， 我就去买。 可能你会吸引到我哋去买，有冇谂过？ 因为我而家未知咧，咁我又唔知啱唔啱睇咁样。 系啊，嗰个角色。 我唔可以讲，我觉得你哋好似 嗱，我应承你，我真系唔会笑你，我真系我用一个而家好专业，即系33年动漫迷嘅一个身份，去即系 邀请你去 请你不要，哎呀，点样搞啊？今日唔系广告嘅咩？点解会 关事噶？ 关事噶嘛？因为 我真系笑到肚痛。 招式名，招式名，唔嗌，唔嗌，净系讲， 唔得，唔得，唔得， 冇计啦。咁我唯有麦后问佢。 完毕，耶！我是你 咧，佢喺度唱，佢都冇咁尴尬啊。 系啊，问过演示细则。 咁但系即系歌词里边而家会，因为揾咗姜玲乐去写呢一个广东话先系嘛？有冇话原因点样要会拣？我不如揾佢嚟写啦。 系，因为嗰阵时咧，我就系听到佢咧帮 Tonic 咧就写咗首歌啦。咁佢咧就将呢、這个。鬼滅之刃入面嘅我妻呢個名字寫咗落去，咁我就覺得啊，你一定同我好啱傾啊，同埋我覺得佢一定會寫到呢一種 style 嘅歌詞，因為佢嗰首歌係真係寫曬啲動畫嘅招，即係寫咗招式啦，跟住又寫咗動畫角色嘅名字都寫埋去，我覺得佢一定係好了解，如果唔了解嘅話係冇可能寫到嘅，所以我就決定，我覺得我就算未認識佢，我都覺得我會同佢心意相通，係咁。 咁跟住咁真係認識咗之後，去同佢講啊呢份詞嘅內容等，係咪就叫啦？你睇曬佢，你就會知寫咩㗎啦。咁定抑或都 briefly 有一啲嘅諗法同佢 share？ 哦，因為我嗰陣時咧，其實我係已經寫咗一大抽嘅一啲我哋想表達嘅嘢俾佢啦。咁所以佢唔係一個歌詞嘅狀態，佢係一篇文嘅狀態咁樣俾咗佢。咁跟住即係譬如俾咗幾個 keywords 我想要嘅，就係、是地圖啦、碎片啦、指南針同埋迷失方向咁樣。 系， 同埋集合嗰种感觉，咁佢都写晒出嚟，我觉得好犀利。 呢几个 keywords 系有冇话点解特别会好想去 mention 呢一个 angle 去讲呢件事？ 系因为咧，首先咧就系、是、咧，虽然呢一首歌咧本身我作嘅时候咧就系、是、base on 我本小说啦，咁但系啲歌词咧我就觉得即系为咗要有翻一啲共鸣，同埋我想，因为呢首系我哋 band 嘅第一首歌，咁所以我就变咗内容上咧都系想讲翻我哋对 band 嘅心路历程多啲嘅，咁、就。都是用我的角度去出發，咁就講翻可能我一開始未遇到佢哋嘅時候，就陷入咗一個迷茫期啦。即係可能我知道自己可能想喺幕前或者想喺音樂方面發展，咁但係嗰陣時就仲未有機會啦，或者根本可能自己嘅技術啊，或者好多嘢都未成熟。咁、但係就俾我遇到咗佢哋，咁就覺得啊，有你有我鬥志特別英勇啦，就真係好似有咗大家喺度嘅時候，嗰、那個努力同埋嗰個。目標啊，方向所有嘢都清晰咗好多，咁跟住就同埋，當你認識到佢哋嘅時候，你就會 feel 到其實大家想做嘅嘢係一樣，但係大家都會有好多嘅無可奈何出現啦，即係可能生活又好啊，或者工作上嘅嘢，咁但係當我哋合埋一齊嘅時候，最後就真係可以出到一個作品。就是因相遇而變得更大的地圖。 哦，明白。我想趁這個機會呢很認真地問一個問題， 就是招式名字嘛？ 不是 夠了， 過了 你知道你一認真起上來一定不幫好東西的。 我想認真問，真的認真的這個問題，就是當這一首作品遲下有機會可能在現場的演出的時候，你還會不會選擇用跪地的方式去演出？仲会唔会爆发嗰个中二病嘅云？ 有冇 design 过？有冇 design 过？ 因为呢个系好影响到即系 表演方法， 嗰个表演方式噶嘛？ 认真有冇谂过？ 系啊， 呢一首歌嘅设计， 或者可能去到个 chorus 完咗之后，大嗌一下招式名先再。 嗱，其实咁嘅，我觉得如果佢系一个 band show 嘅话咧、当我出场之前。个精神兴奋到一个点，又或者嘅时候，我可能真系有机会做出一啲常人都唔会 expect 到嘅动作嘅。 系， 咁但系如果你话系 跟緊 MMO 或者得我一個好似節目吉他喺度彈嘅話咧，就100%、200%唔會出現呢一個情況咯。 所以就好睇場合， 冇錯啦，即係有大家喺度一齊癲咧，我係 OK 嘅，就唔好淨係得我一個跪地咯。我會要求埋我哋嘅 bass 手啦，我哋嘅吉他手，最好鼓手都跪埋地。 鼓手好難喎， 停咗個鼓又跪，然之後先同我起翻。 我以為邀請台下嘅 fans 一齊跪地。 哦，係咯，或者邀請台下嘅 fans。 你哋肯跪，佢就肯跪啦，咁啊。咁頭先咧，我講到描繪呢樣嘢咧，都呢個動詞都適合喺講呢個 MV 嗰度，因為都真係畫一個真係繪出嚟啦，係啦。呢一個嘅 MV 嘅諗法又係咪都好快已經腦裏邊，已經諗到係想咁樣樣。 呢個 MV 嘅諗法咧，一諗咧就係我哋全部人就一致認為咧係要用動畫嘅形式去做嘅。咁但係至於啲畫面要點樣 design 啊，或者要點樣咧咁。我哋就冇話涉獵得太多，因為我哋就將我哋要嘅嘢啦、idea 啦、諗法啦，就全部寫曬，又係寫咗一篇文，咁樣就俾咗三位導演，咁佢哋就幫我哋諗咯，咁我就好開心，即係佢嘅創作係，我覺得好特別啦，好獨特，即係起碼唔係我一諗出嚟會有嘅， 係呢只雀仔飛上太陽，係 啦，即係好彩沒有，即係當然有雀仔嘅畫面嘅都，咁但係佢哋係冇飛起到，佢哋企咗喺度嘅雀仔， 即係唔係啲最傳統嘅畫面， 站在就好了，係啦，咁就覺得好開心啦，同埋我最中意就係、是、其實有一個 shot 咧，我係幾中意，就係、是、我。因為個主角雙馬尾嗰個咧，其實係我自己嚟。咁我就攞住部 DV 機喺度拍啦。咁然後有一個位咧就好開心，就有好多人喺度。跟住鏡頭一轉咧，就冇曬啲人。係。跟住嗰個感覺咧，我第一次睇呢個 MV 嘅時候咧，我隻頭係有少少觸動到想喊嘅。因為嗰種感覺我係真係經歷過啦，跟住就覺得，就係你因為經歷過，可能你失去過，跟住你。再有翻嘅時候嘅嗰、那個珍惜嗰個情況咧，係會再大啲 嘅。係啊，大家可以期待住女 Yuki 之後嘅作品啦。咁有而家呢一首嘅派台作品完畢嘅，今日多謝同我哋介紹 ，thank you， 拜拜。 啊，最后呢有 Ado 所演绎嘅呢首千本樱嘅，亦都系佢哋 Bamboo Tree Isle 好中意玩嘅音乐类型嘅其中一首啊。听日5点钟再见啦，拜拜。